我覺得錄廣播劇和拍劇的不同之處是錄廣播劇對於聲音的演繹上面的要求是會高一點，所以今次是我第一次，所以多多指教。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指責店離奇事件簿，4月3號起星期六晚上9點至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有得聽。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先生先生，你登记咗做选民未呀？ 吓，好忙啊，唔好啦，听日先啦。 仲听日，听日又听日，截止日期都嚟緊啦。 吓，几时截止啊？ 五月二号咯。 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嘅开心日报。 有选民登记小劇场，话你知登记选民嘅注意事项。 仲有游戏玩，送奖品。 开心日报，实用资讯陪住你。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31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选举办法，选委会设五大界别1500人，取消区议会117席， 立法会增至90席，选委会40席，功能组别30席，直选20席， 设委员会审核参选资格，引进国安处审查，决定不容司法复核。 世卫报告指，新冠病毒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中间宿主传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翻返嚟到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下咧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大岭靶场同埋粉岭新围咧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咧全国人大常委会咧，寻日就全票系通过修订基本法嘅两个附件啦，系有关于修改香港嘅选举制度嘅。啊，逐样讲啦，喺参选方面啊，会有一个嘅资格审查委员会啦，成员咧主要就系特区政府嘅主要官员。嗱，如果系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于参选人喺效忠特区等等方面系咪有疑问嘅话咧，就会交去国家安全嘅委员会嗰度啦，国家安全委员会，咁再由咧系警务处、国安处咧系做审核嘅工作嘅。咁之后咧喺国安委咧就会发出一个意见书，再交翻去咧资格审查委员会决定咧嗰个参选人咧系咪可以入闸。咁而这个决定是不可以上诉或者是复核等等的。选举委员会方面就会由原本1200人去到1500人，多了一个第五界别，是会由全国人大代表、港区政协委员和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组成的。除了是原本可以选行政长官的功能之外，也都会是选出是40名的立法会议员，其中也都会包括一些提名的功能亦都有嘅。咁喺提名立法会议员参选方面咧，选委会五个界别咧就要喺每个界别嗰度咧都要拎到两个至到四个提名先至可以咧系参选立法会嘅。另外立法会议席方面啦，议席数字就由70个增加到咧嚟紧会去到90个啦。咁啊，分别会新增一个叫选委会嘅界别啦，咁啊产生40席嘅立法会议席。咁另外功能组别咧就会30席，咁啊直选方面咧就由以往嘅35席啊去到20席等等嘅。嗱，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早晨。 早晨，朱乐明。 早晨，谭耀宗。头先讲到大概讲咗成个即系修改选举制度嘅一啲大概嘅内容啦。咁啊，而家见到话即系喺选委会咧，就嚟紧个功能都几大改变啦。咁啊，即系其中喺提名门槛方面咧，譬如立法会嘅提名要喺选委会嗰度拎，要喺选委会五个界别嗰度咧，每个界别要拎到最少两个或者去到最多四个嘅提名啦。咁啊，而每个嘅选委会嘅成员咧，都系只可以提名一个人啊。咁啊，计翻条数，其实千五个选委咁啊，要最少攞两个提名嘅话，而佢哋每个选委只可以提名一个人，咁即系话，其实总共提名出嚟嘅候选人最多即系150个，咁但系而家立法会议员系话最多90个啊嘛，咁即系系咪可以理解为150个系最多嘅候选人，然后喺呢150个入边再系选出90个人，系咪咁样啊？ 因为咧，我觉得喺嗰、那个。选举委员会里面咧，你每个界别有成 300人啫嘛。咁如果你話喺每個界別揾兩至四個，其實就應該唔會好難嘅。 嗯， 咁所以即係話亦都其實呢個做法咧，某種程度就話希望，因為各界別對佢都比較認同，啊，都認為啊呢個都係合適人選，啊，都值得去支持做個提名，係咁解啫。啊，咁所以因為喺90個裏邊咧，即係議席裏邊，而家我相信咧應該就冇問題嘅，應該可以充分夠。即係夠呢個提名嘅票數，可以足夠去支持呢90人嘅，應該我估計應該冇乜大問題。 嗯，頭先我嗰個理解，即係譬如1500個選委，每個選委只可以有一個提名票，咁又每個界別即係每個立法會嘅參選人，而喺每個界別5個界別入邊，每個最少有2票嘅話，計翻即係最多應該係150人可以入到閘嘅啫。150人選出90個立法會議員，會唔會個競爭又相對低咗啲咧？即係可能會有啲界別可能根本2個候選人都冇喎。 有時咧，嗰啲候選人咧，而家出嚟參選嗰啲，我相信個質素啊，係會因為佢要過2關啊嘛。所以我想个質素会要求是高了。咁所以高了呢，不等于个竞争就不大的。質素仲个竞争呢仲紧要的。因为大家都势均力敌，或者旗鼓相当，都有一定是有份量，有返唔上有人认识佢咁样的。咁所以呢个都唔需要太担心的。咁亦都有啲人呢，佢根本就是当然的啦。因为即嗰啲可能有问题又唔大的啦，係咪。 即所以从个数目上150人选出90人，你觉得个问题都未必太大啦。咁好， 未必太大，有啲人都好稳阵噶，有啲系咪？ 好啊。另外，资格审查委员会方面啦，咁啊，负责审查同埋确认选委会啦、特首啦，或者系立法会候选人嘅资格。嗱，见到你之前都话咧，想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嘅成员咧，要熟悉法律啦、基本法啦，亦都要德高望重啦，同埋系具备公信力嘅。咁而家就话成员咧，主要都系特区嘅官员嚟。符唔符合到你讲嘅条件，有公信力同埋德高望重咧？ 咁呢个就符合嘅，因为嗱，佢呢啲官员一定系佢熟悉法律啦， 话 呢个不在话下啦。咁佢系官员，佢唔会参选嘅，咁佢所以呢个公信力嗰度应该亦都冇问题嘅，咁而家咧，其实嗰个处理嘅办法就系、呢、這个审查委员会咧，佢如果淨係民間啊咁樣去委任佢咧，佢哋唔夠嗰、那個即係對資料嘅掌握啊、調查嘅權力啊，佢又冇啊嘛。咁所以而家就引入咗警方嗰個安處，咁由佢去掌握最多嘅資料，同埋佢有個調查權。咁然後由佢嗰度去做一個評估然後提交報告，就再俾個國安委。國安委嘅組成咧，你知道咧，都係全部好高層嘅而佢呢按照国家安全法呢，就係佢嗰个决定呢係唔可以司法复核嘅。咁所以如果佢提交个报告俾咗嗰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嘅话呢，咁所以就话唔可以复核，就係咁嘅原因，因为有国安法嗰度去有个规定咁样。咁所以如果係咁样嘅话呢，我覺得都係嗰個處理都好細緻㗎啦，都唔會話立亂去做決定，係即係有根有據咁樣去做決定。咁所以如果你話又佢亦都嗰個法例係即係國安法係唔可以嗰、那個決定咧係唔可以複核，就所以係按照呢個咁嘅嚟去進行咁解嘅啫。 但唔可以複核之外，有冇可能係公開解釋即係可能嗰個參選人入唔到閘嘅理由啊？呢啲會唔會公開咧？又， 但呢個留翻佢哋第日嗰個審查委員會去決定啦。不過我自己覺得咧，有時候啲嘢咧，如果佢係唔批准你嘅話咧，佢未必去詳細去指出呢個人犯咗咩嘢啊，啲咩問題啊，未必。咁如果你講到咁徹底嘅話咧，對嗰、那個即係不被認同的人可能都有一個影響喺度嘅。 個影響係 咁，佢寧願話入唔到閘冇辦法啦，認為你係有咩問題，或者只係話翻俾佢本人聽。但如果你將佢全部公開咧，咁係咪一個對佢本人係好咧？咁呢個我諗都要諗得清楚啲。 但如果唔公開，會唔會個公信力又影響咧？ 佢 因為連即係 DQ 咗佢嘅原因都唔知係咩喎。 嗱、啊，而家通常都係公開個決定嘅，好少話公開嗰啲好細節嘅，佢因為佢啲咩嘢嘅嚇，犯咗啲咩嘢咁。咁嗱，當然這個呢個咧，我自己即係從一個普通嘅角度去考慮啫，係咪？咁最後嗰個審查委員會佢點樣決定啊？這個由佢哋去考慮啦，啊，或者佢認為話啊。如果佢當事人都願意公開，咁佢可能公開啊，或者公開去到公開到咩程度？咁、或者有時可能有機會俾當事人又去可能去辯解一下，或者佢調查認為佢係咁啦，咁你係唔係咁樣咧？或者佢有咩解釋咧？咁樣，咁呢個有相信都一定會做得係。都是公平公正的。 OK。各位观众听众，如果对于最新这个修改选举制度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看，欢迎打来1872311,1872311讲下你的看法的。继续问谭耀宗，之前呢记得可以讲緊，譬如举个例，周庭喺之前喺港岛区嘅补选嗰度呢就被裁定提名无效啦，咁之后提出选举呈请，当时呢高等法院都话啦，如果係冇喺一个合理解释嘅机会嘅立场之下呢，咁就係裁定佢係提名無效啦，咁就係犯咗一啲嘅程序出錯啦，亦都係有違一個公義同埋程序公平等等嘅原則嘅，呢個係法庭嘅講法嚟嘅。而家如果喺即係喺呢個嘅資格審查委員會係 DQ 咗某一個嘅候選人，然後又即係冇一個嘅呈請啦，或者冇得去司法覆核啦、上訴等等呢一啲程序咧，會唔會都係落入呢一個違反程序公義啊、公平呢一個嘅説法咧？又 嗱，而家咧。即係因為人大常委會咧，佢唔可以話寫到每一個情節啊，都好詳細嚇，因為佢都係一個原則性嘅規定啊。咁啊，原則以外啲執行細節咧，就留待俾特區政府。所以啲問題咧，我相信第日特區政府都會解釋清楚嘅嚇。即係譬如好似嗰個審查委員會而家就話特區政府負責啦嚇，去組成啊，咁佢個運作嘅方法咧。啊，咁可能我第日咧都會啊，應該喺立法會嘅時候都會有議員問起嘅時候，啊，政府都會詳加解釋啊，所以這個呢個咧就唔係由我，因為我哋喺人大常委個層面咧，我哋只係一個大原則，啊，就唔係一個去到一個具體執行細節嗰度嘅， 理論上咧，而家國安委同埋警務處國安處嗰度咧，會睇一啲資料再交俾資格審查委員會啦。咁啊，國家安全委員會嘅顧問亦都係中聯辦主任樂偉玲啊。這個會唔會變咗？其實即係見到樂偉玲主任都會係直接喺資格審查方面有一啲嘅角色，或者即係有人會覺得啊，會唔會係變咗中聯辦直接插手喺一啲選舉事務嗰度啊？咁呢個點睇咧？又？ 我因為佢既然國安委個組成係有中聯辦嘅主任做顧問嘅，咁我諗呢個亦都唔可以排斥咗，又都唔需要對佢有啲咩質疑嘅，係嘛？佢既然佢哋個國安委就負責國家安全嘅工作嘛，咁而家選舉嘅時候，亦都要考慮一下啲候選人有冇啲呢方面嘅問題咧，咁所以我都係覺得係自然合理嘅。反為當初我哋諗下話。哇！如果你淨係由委任一班社會人士做呢樣工作嘅時候，咁佢點做咧？我都諗過啊，你就揾個秘書處，但秘書處啲人唔等於熟悉呢啲嘢嘅噃，佢又唔掌握啲資料喎，又冇個調查權喎。咁即係點樣操作咧？咁而家佢將嗰、那個警方嗰個國家安全處同埋國安委嗰度引咗入去嘅話咧，咁就可以解決呢部分嘅問題啦。 另外想問一下有關於選委會的組成，即係喺第四界別嗰度啦，原本第四界別咧就有區議會產生嘅117席啦，咁而家就冇咗嘅，咁啊見到就加入咗，譬如喺分區委員會啦、滅罪會啦，同埋防火會嘅。呢啲點解會加落去咧？即係比起區議員更加適合放喺而家選委會呢度嘅，點解？ 因為首先咧就區議員嗰度咧，就喺人大常委嗰個角度咧，就覺得。在基本法規定第97條呢就話明呢就是呢啲屬於區域性嘅即係非政權嘅區域性嘅諮詢組織，佢功能就係即係服務嗰個社區就住呢啲咁嘅康樂文化體育啊 嗰啲嘅嘢咧，就向政府提出意見建議啊，係咁樣。 嗯， 咁整整下咧，一路發展落去咧，就區議員嗰方面咧，喺個政治架構嘅層面嗰咧，越嚟越多介入。咁所以咧，大家就覺得咧，係咪應該回歸翻去初心？即係基本法嗰原意就唔需要區議員去方面要兼咁多呢啲即係選舉委員嘅工作啊、立法會嘅工作啦、啊。 嗯， 就翻去佢原來純粹係做地區服務、地區諮詢嘅工作。 嗯 咁所以就咁，但係我哋亦都咧，人大常委方面亦都希望可以多啲基層啊、地區嘅一啲代表可以加入去，咁所以就考慮咗話不如現成嘅有個分區委員會啊，而家都有啲地區嘅功能性嘅組織啊，不如就將佢哋可以發揮佢哋嘅作用咯。 嗯， 即係純粹係咁考慮嘅啫。 嗯，但係大家第二個問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如果區議會佢哋唔係一個即係政治性組織嘅話，咁而家啲分區委員會啊、滅罪會啊、防火會，佢哋嘅功能都唔係一個政治性組織嚟嘅喎，咁點解會放咗去選委會咧？呢、這個 嗱。佢哋咧就因為佢哋呢啲咧就喺嗰個基本法就冇提及佢哋嘅，這個純粹係政府特區政府一個即係架構啊，即係揾啲呢個地區人士出嚟參與係咁解，即係佢唔係一個正式咩好似基本法所講呢類嘅區域性嘅嘅組織，因為即係區議會係個層次唔同啊嘛嚇。 嗯， 不過佢只係吸納咗佢裏面啲人。咁 樣解嘅。OK， 今次見到啦，選委會入面第三界別咧，一個叫基層社團同埋同鄉社團，佔嘅席都唔少嘅喎，各佔係60席嘅喎。呢啲其實係啲咩組織嚟㗎？點解會佔咁多嘅？ 根據我所了解咧，就特區政府咧，到時有一個嘅附表嘅。 嗯， 咁就佢會睇下現時即係有邊啲團體佢哋嗰個譬如組織比較完備啊，各方面。嗰、那個代表性都比較強咧，咁佢就會擺咗落個附表裏面，咁就喺嗰度嚟會產生一啲成員啊咁樣。 嗯，有咩例子啊？呢、這個同鄉社團， 我未睇過嗰、那個我未睇過嗰個附表、不過就會用呢個方式。咁所以我相信係即係中央政府同特區政府咧，亦都有過一啲嘅研究，睇過睇下有邊類嘅團體係合適，咁會到時會公布有個。名單出嚟嘅， 但係譬如即係今次去到60席啦，咁呢個都有個原因啊嘛，點解會去到咁多咧？同鄉社團點樣即係反映到喺選委會嗰個嘅即係政治嘅角色，又可以佔到60席咁多嘅呢、這個？ 咁就你話多又唔算好多嘅，即係比較上係唔算多嘅，係嘛？即係整體個比較好多。咁如果一啲組織佢哋真係一直以嚟，就服務社區啊，服務市民啊，亦都係做得比較好啊。咁我哋既然就希望可以多啲地區啊基層嘅組織，咁吸納佢哋都係即係都順理成章嘅。 嗱，今次咧見到選委會入邊咧有啲過往由個人票咧或者由混合咧係選出嘅一啲界別分組咧就變曬到團體票嘅。咁啊，舉個例，譬如會計界啊、法律界啊、教育界等等，有冇咩特別原因咧？點解個人票嗰個嘅做法冇咁可取，要變做團體票咧？ 而家咧其實就主要就喺嗰、那個選舉委員會嗰度因為選舉委員會咧，其實最初嘅時候設計都係你記唔記叫功能團體咁就希望咧就係、是、以團體選民為主嘅。咁但係後來咧就慢慢就。就走咗去好多係個人都得咁樣，咁而家咧，即係呢次我哋其實嘅修訂咧，好多嘢想翻去原來設計嘅時候嘅諗法，所以嗰個原意咁所以就有啲嘢就作即係調整翻一啲以前最原先嗰啲嘅做法咁。 嗱，今次有關於即係附件一同附件二嘅修改嗰度啦，咁亦都大家留意到啦，冇再提過往嘅即係五部曲啊，即係講緊有關於普選嗰方面啦，咁亦都係過往係由譬如特區係做一個嘅主導係提呢一個嘅政改五部曲嘅，咁係咪即係代表日後係要做一個政改嘅話，喺特區政府嗰個角色係冇咗，或者特區政府喺主導嗰個角色冇咗咧？至少係咁啦。

药监当局话，喺当地近270万名接种咗阿斯利康疫苗嘅人当中，有31宗出现罕见血液凝固嘅个案。药厂方面强调，国际药监组织已经发现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好处远大于风险，又话会继续同德国当局合作应对德方遇到嘅问题。药厂表示会继续分析数据，以了解嗰啲非常罕见嘅血液凝固个案系咪相比喺数以百万嘅人口当中自然出现嘅个案更加普遍。日经平均指数报29,291点，跌1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5.25美元，卖出1,686.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5，日元110.54，瑞士法郎0.943，加元1.262，人民币6.572。英镑兑美元1.375，欧元兑美元1.173，欧元兑美元0.762，新西兰元兑美元0.7。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返交通意外啦。喺荃湾嘅德士古道回旋处去青衣方向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去青衣方向一带呢交通就回复正常。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大半个钟之前呢亦都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只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呢就行车缓慢排到去丹桂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坚拿道天桥过海就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着黄大仙中心一段亦都慢车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这一段亦都车多排到去顺达街，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政府在復活節之前准許一些要戴口罩的地方將個人數上下略為是放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局長 評估回整個的情況，我們其實今次都不算得是放寬，只是作一個適度的一個調整，那些風險都是比較高的。表列處所我們仍然是要關閉。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西傑啊，大气候呢我做到有点闷。我諗住。 吓、啊、你諗住点啊瑞文。 我係话係时候搵啲猛人上嚟啦。 大家好，我係天文台台长郑楚明。呢一集我会同大家展望香港2021年嘅天气。 包括预计今年可能影响我哋嘅热带气旋数目，记得留意啊。 而我就请嚟低碳本地游嘅代表分享香蕉保育嘅睇法。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2021年3月31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选举办法，选委会设五大界别1500人，取消区议会117席， 立法会增至90席，选委会40席，功能组别30席，直选20席， 设委员会审核参选资格，引进国安处审查，决定不容司法复核。 世卫报告指新冠病毒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中间宿主传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咧系人大常委会咧就系寻日咧系全票通过有关于修订基本法嘅两个附件，系有关于修改香港嘅选举制度嘅办法同埋组成啊。咁啊，下届立法会咧就会系有90席啦，咁亦都会系新增选举委员会有40席，功能组别30席，直选咧就系由而家35席啦去到20席嘅。咁啊，直选嘅选区方面咧亦都由咧而家5个大区啦系改为10个嘅选区，每区就会选出2席嘅，加上咧而家嘅所有嘅候选人都要先经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咧审核，咁喺委员会咧亦都要有5个界别嘅，每个界别咧拎咗2票咧先可以入闸嘅。对于即系成个即系政治板块嗰个影响系点咧？民主派嗰个嘅参选空间又如何咧？我哋都请一位嘅学者同我哋一齐倾下，有中大政治及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嘅早晨。OK， 因为我哋嗰个线路要安排一下先啊嘛。而家我哋就先讲一讲今次嗰个嘅选举方面，除咗头先讲到嘅资格审查委员会方面啦，选举嘅委员会咧，头先都讲到啦，有新增咗嘅第五嘅界别嘅，第五界别咧就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啦，亦都有全国政协委员啦，亦都有全国性嘅团体香港成员代表。咁呢度咧，第五界别咧都系同其他嘅界別一樣咧，都係會有300人嘅。咁啊，今次喺選舉委員會嗰度咧，究竟佢哋嗰個功能咧係有啲咩咧？就是、包括有提名啦，同埋選出特首。咁另外咧，除咗提名呢一樣之外咧，都會提名啦立法會嘅參選人，同埋選出咧40席嘅立法會嘅議席。咁而選舉委員會咧都係5屆嘅任期係，咁今次都新設咗一樣嘢，就會有一個叫做召集人嘅制度啊。咁啊，選舉委員會嗰度咧就會喺有一啲嘅國家領導人擔任一個叫總召集人嘅角色，咁再喺咧各個界別嗰度咧指定咧一啲人士咧做召集人啊。咁呢個角色係做啲咩咧？就係話要負責喺必要嘅時候咧召集一啲選舉委員會嘅會議，辦理有關呢啲事啦。咁另外咧只係喺選舉期間咧。因為不能夠預期啦，或者是非常特殊的情況咧，先會係開會嘅。咁啊，其他時間咧喺特區咧就話呢個召集人制度咧，召集人咧係並冇角色嘅。嗱，講到話即係喺選委會嗰度啦，咁究竟要幾多嘅提名先至係可以係去到俾特首嘅參選人入閘咧？咁候選人咧，如果係要參選特首嘅話咧，就係要攞到唔少過188個嘅選委會提名，咁亦都咧。是要在选委会的5大界别是各取得不少过的15个的提名票的，每个选委就说只可以提名1个候选人，当选条件就说是需要获得超过750票的。我们现在先投一投先。 投资定买股票不用摘眼仔估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可以了。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不停向前，港台电视跨平台协作互动，新闻时事节目更即时、更立体。 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力尽精确持评。 香港电台记者陈永斌报道。 平台互通， 欢迎大家 收听收睇星期六文集。 节目互动， 俾台下朋友发言， 达至求同存异。港台电视三十日，不停向前。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講到關於修改選舉制度，都關心到接下來不同板塊的參選空間是怎樣，請一位嘉賓在電話旁邊，有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早晨。 早晨。 早晨，劉慧卿，怎麼看今次選舉制度的修改？昨天就出了很多的詳情，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就說完善選舉制度是一個徹底的進步的說法，你怎麼看？ 我 當 然不同意啦。希望睇下係咪唔同意都會係違反國安法啦嚇，所以有啲人都驚噶啦嚇，即係我就覺得就係即係一路倒退，有啲人就話倒退到去九七之前啊或者咩，即係其實咧好似最近有個英國法官都講啦，佢話即係從來香港都係冇民主嘅，不過咧我哋就享有自由、人身安全、法治、司法獨立，咁呢啲嘢咧係香港人好珍惜嘅。咁當然喺呢個基礎度，大家去爭取民主啦、寸進又好，乜都好啦。咁但係而家咧可以睇到咧，可能呢個框架咧係被打破。咁如果打破咗咧，就變咗咧啲人就好擔心佢嘅自由同埋佢嘅人身安全，同埋當佢被拉去到法庭咧，係唔會得到保釋啊！好多人越嚟越多人咧，可能咧係會被即係關押。咁所以就話政府係可能要起多啲監獄啊咁樣。咁其實真係大家都感覺即係非常之非常之沮喪，同埋即係非常之憂心。 嗯，但講翻今次嗰個成個修改成個選舉制度啦，咁啊見到之前喺立法會選舉方面咧，有唔同方案出過嚟嘅，有啲就話333，有啲就話432，即係講緊嗰個選舉委員會產生嘅議員啦、選舉委員會啦、功能組別啦，同埋直選產生嘅議席嗰個比例。咁咧最終就係、出咗話係通過432呢個方案嘅，呢、這個都係咪算係你哋自己預期之內咧？呢個係？ 其實你432又好，乜都好。如果你個選舉本身唔係有尊嚴，唔係好獨立，唔係好客觀，咁我相信即係好多候選人咧，或者甚至啲選民咧，都會一路都講咧，就係覺得係冇意思去參與噶啦。即係就算你參與咗，你係好多人之中嘅一小數，或者係乜都好啦，即係覺得其實都冇曬意思咯。咁你話參嚟做咩呢？你話20席又好，15席又好，25席，其實都唔係好有意思。咁有啲人就話：喂，搞咁多做乜嘢啫？咁咪不如委任咯，咪清清楚楚咯，又要搞咩分區委員啊？咩滅罪又消防又剩，又咩同鄉會？咁你咪去委任咯。其實佢已經有曬名單，好似你頭先問啊譚耀宗，你話喂最多第日90個議員議席，即係得150個候選人嘅啫喎。咁係不如委任囉。 但係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參唔參選一件事啦，如果你肯參選，參唔參選到一件事啦，你自己覺得如果民主派去參選嘅話，仲有幾多少空間係入到閘去參選呢？ 我都唔知啦。嗱，首先呢我都多謝你訪問我，但係我就唔係黨嘅領導層，我亦都係唔係代表任何團體嘅，我代表我自己嘅啫。但係我會覺得呢，即係個空間梗係好少啦，好似你頭先都點出咯。如果90個位得150個候選人，咁你排到去啊，排到去羅湖都未人排到你啦。除非你又要唔知點樣表忠啊嗰樣嘢。咁但係我老實講，我從來都話我自己愛國愛港㗎，咁、但係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啦嘛。咁而家咩叫愛國者先？係咪有好多人咧係會攞住外國國籍嘅？好似阿宋恩榮教授講。以前咧，立法會咧就係特登又圈咗一啲功能組別嘅人，就話批准佢攞外國國籍嘅。咁呢樣你哋又唔見提喎。第日係咪就批准曬好多呢啲選舉委員會成員都係有外國國籍咧？更多嘅立法會議員都有外國國籍咧？咁外國者係乜嘢嚟嘅咧？咁大家都想知道，但係好多人就會覺得呢個門檻可能好高喎、你以前做過咩講過咩，冚唪唥都過唔到，又話要國安查你、警察查你、中聯辦去查你，咁點搞呢？ 咁但我就想問啦，而家即係嚟緊，即係你雖然話你代表你自己啦，你覺得民主派應唔應該係採取一個即係所謂寸土必爭嗰個嘅策略咧？因為我見到咧，新思維嘅主席啊，狄志遠喺訪問嗰陣都話啦，覺得泛民咧喺直選同埋部分咧個人票嘅功能界別咧仍然有空間嘅，咁就特登點名咧民主黨咧係有直選嘅基礎同埋優勢，有能力係贏到幾席嘅。咁你點睇呢個嘅分析咧？佢就呼籲話，即係泛民唔好放棄啊咁樣嘅。 喂，我哋從來有優勢啦，從來都有呢個基礎啦。 嗯、 但係我哋參與嘅選舉係一個有尊嚴嘅選舉，個制度係獨立客觀啊，令到你係可以自由去參選，然後選民支唔支持你就選民決定。但係林鄭月娥琴日講，喂，喺個區議會選舉最近，哇，佢哋攞咗咁多席，都唔係均衡參與喎。哇，我聽到跌落地啊！喂。人哋選咗人出嚟，九成嘅位置佢攞咗，或者咩？你就話唔係均衡參與，咁你咪委任咯。咁咪你中意均衡到乜都好啦，委任埋狄志遠啦。 整體對於今次我見到見到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啦，阿姚國平教授咧。講到話即係今次覺得係有助反中亂港嘅勢力咧，係打擊咗嘅。咁但係佢就話提醒各界咧，喺咁嘅情勢之下咧，都要保持理性，避免係矯枉過正。咁亦都話要為温和反對派建立一個溝通嘅機制同埋平台，保留合法嘅政治空間。咁你自己覺得有冇預期嚟緊，即係可能同民主黨啊或者民主派會有一個點樣嘅溝通嘅機制同埋平台？係咪真係會溝通到咧？或者你自己期唔期望有一個溝通嘅平台咧？ 我呢就絕對溫和理性的、啊、有些親北京的人都說，哇，如果你劉慧卿他都談不到，我都不知道他跟誰談了，那我不知道他跟誰談 了、 我們也都是、我自己是很贊成溝通，因為我們呢是反對呢，一反對獨立啦，還有反對呢是用什 麼革命、去推翻政府，我們從來不支持，我們有清楚的記錄在這裡、但是、你要談啊都是有些嘢傾㗎嘛，如果佢嚟傾就係話嗱，你呢樣又唔做得，嗰樣又唔講得，呢樣又點，咁點傾啊？唔使傾啦，咁不如你發號施令咁咪得囉。即係我希望教授又好，其他北京嘅官員都要了解乜嘢叫溝通，同埋唔好唔聽唔信有啲人講話好多香港人咧要搞獨立、顏色革命、要推翻政府。梗唔係啦，有啲人可能係好唔開心。今次事件之後咧，可能會增加呢個唔開心。所以早先嗰排咪有啲大學教授去訪問咗啲後生仔、後生女嘅，即係佢哋係好唔開心噶。所以嗰啲教授話：，哇，政府要小心喎、呢啲好似一個個火藥庫喺度，係冇人組織佢嘅、但係佢係好唔開心。如果有啲咩條件嘅時候咧，佢會爆發噶。咁、又何必呢？我哋系咪应该去大家去沟通？去唔系净系民主党或者民主派，社会好多各界都系赞成沟通嘅，包括啲大学校长啊。阿碧嗱讲完就俾人闹，但系大家都系赞成沟通噶，唔系好似大石砸死蟹咁样。啊，唔该你真系去做下调查，睇下几多人系好欢迎呢、呢次嘅即系呢个改变啦、除咗呢个咩紫荆杂志之外，我哋仲有冇啲比较独立啲嘅调查机构？去話俾人聽啲民意係點啊？ 最後都想問一下啦，頭先講到話溝通啦，咁我見到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你都講到話即係提到公民黨又好，民主黨又好，要願意走出一步去表現自己，會唔會你哋都會先行一步出嚟，自己做咗一啲嘅動作，表出一啲嘅善意咁，然後先令到即係同中央可以溝通咧？咁會唔會做呢個行為咧？ 喂，咁我講我嗱。我不代表民主黨，你找阿羅建熙跟你說了、但是我都說原則上我們民主黨的人，我相信其他的人都是很贊成，你剛才說想找我阿馬鶴，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今早打極電話打不到給我們兩個，希望你找到他啦。那就問一下學者贊不贊成溝通，其他人贊不贊成，很多專業人士都贊成的、那我不知道他們說什麼啦，但是即是做些什麼動作先，如果你做些事令到我們是失了尊嚴，失了獨立性，就算我們跟你溝通都是沒有意思啦、因為我們背後都有很多群眾，雖然我不會選，但我選過七次，我未輸過的、 okay. 我都了解一下市民怎麼想，我希望北京 都去了解一下香港市民点谂啦，唔好净系听埋一边，听嗰啲灭罪委员会啊，咩防火啊， okay. 分区委员或者好多系选举输咗嗰啲，而家又俾复活。咁你點搞啫 ？OK， 好啊，同阿劉慧卿傾到呢度啊。劉慧卿咧就係民主黨前主席嚟噶。嗱，再請一位學者同我哋傾下，有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岳嘅。早晨， 早晨， 早晨，馬岳，點睇今次選舉制度嗰個修改啊？尋日有好多詳情出咗嚟啦，你自己點睇咧？呢、這個？ 我諗就實際上嗰個空間，即係成個即係選舉嗰個空間會係大大咁壓縮啦。咁、就尤其是直選嘅議席，咁就由即係一半佔咗，變咗二十席，即係九十席裏邊係二十席，即係22%，咁就其實係歷史新低嚟嘅。即係九一直選嘅時候，第一屆都有30%嘅，咁就加上其實嗰個篩選嘅機制咧，咁就令到其實我諗之後其實民主派參選嘅空間基本上已經會係好細嘅啦。咁就咁亦都我會非常之懷疑，即係話將來嘅即係成個民意喺即係香港政府嗰個即係政策制定過程裏邊會扮演一個幾唔重要嘅角色啦，因為我諗你直選嘅比例已經壓縮到好細，咁就同埋嚟講就即係直選個選舉變咗唔係好重要，咁就你睇翻呢一兩年即係政府嗰個做法或者中央政府嘅做法嘅話咧，香港嘅民意其實實際上都喺一啲好重大嘅決定上邊咧冇乜角色嘅其實。 阿馬岳，你係咪開咗心嘅？可能要識一識先，會有啲 冇 用。哦，唔緊要咁啊。好，繼續。咁啊，頭先都講到話民主派嗰個嘅空間會細啦。你自己就咁睇啦，就咁喺立法會嗰個嘅議席嘅分布嚟睇啊。你自己估計最多，如果真係有入到閘嘅話，最多可以攞到幾多席咧？又點分析咧？呢、這個？ 冇乜辦法估計嘅，因為根本你都冇辦法知道入閘嗰個標準係乜嘢。咁就即係咩人會被容許入閘，即係或者仲其實從來包括咗民主派裏邊，仲有咩人會有好大嘅意欲去選？咁就依、這個我諗係最關鍵嘅問題，因為我諗就即係第一，你其實會有犯國安法啊等等嘅問題宣誓啊各種嘅關卡。第二咧就話其實你現在嗰個審查委員會究竟用咩標準嚟到去審查？即係話如果你譬如以民主派嘅政團嚟講，佢其實佢需要提出乜可以，佢仲可以提出乜嘢嘅政治主張，佢可以過得到關，過得到關之後咧，咁但係又要民主派嘅支持者會投佢哋票啊。咁就咁呢樣嘢我諗就即係會有一定嘅困難喺度，咁所以變咗即係而家估都係一樣好困難嘅嘢，因為根本上你都知道乜嘢人可以獲准參選，咁呢、這個即係根本已經係好難估計大家個票源係點樣。 今次有啲講法話即係直選嘅議席喺立法會少咗啦，除咗對民主派有影響之外，對於傳統一啲建制派都有一啲大影響，尤其是唔少都喺直選嗰度係發展得比較大嘅，咁佢哋嘅生存空間你又點分析呢？ 我諗建制派嗰度起碼有兩個輸家嘅，一個就係啲一路走直選路線嘅政黨，即係話因為你其實直選譬如民建聯啊、工聯會啊等等，咁其實你本來就35席，咁佢可以即係攞住3-4成嘅選票都可以分到比較多嘅議席。咁而現在20席咧，咁其實實際上佢可以攞到嘅係會少啦。咁就選委會變咗一個最大嘅板塊，咁佢哋即係相對上個影響力都會係下降嘅。咁第二就係本地嘅商界，咁本地嘅商界我諗就第一就喺選舉委員會嗰度，咁其實就實際上加咗新嗰300同埋好多嘅即係界別重整咧，咁就本地嘅商界嗰個都會溝淡咗，實際上喺個選委會嘅影響力會下降啦。咁就傳統功能界別其實即係佔商界嘅可能係10多席，咁就亦都喺個本來70席變咗做90席嘅情況底下咧，咁實際上本地商界即係實際上個影響力都會喺今次個改變之後溝淡咯。 立法會之外咧，今次頭先講到話選委會嗰個嘅功能都大咗好多啊。咁見到喺選委會入邊咧嘅即係佢哋嘅界別分組入邊咧多咗，譬如有啲叫基層社團啦，有啲係分區委員會啦，有啲係滅罪會啊、防火會啊等等啦。咁你點睇呢一啲界別對於成個選委會嘅影響咧？ 我諗嗰扎就最大嘅明顯嘅問題就係話有不少嘅呢啲委員會其實係政府委任嘅咧。咁我都會懷疑呢樣嘢本身有冇利益衝突，因為你係其實係一啲特首即係間接委任嘅一啲嘅即係成員。 咁然後佢又選出嚟，咁佢再間接選出啲代表去選委會，佢又可以有權選翻個特首。咁就於是乎，其實就即係、就是、你特首委任嘅過程裏邊，即、就、係、是、其實係有一個即係、就是、利益衝突嘅危險喺度。咁就另外就係話，其實好有趣啦，即係話好多呢啲地區團體或者所謂基層社團，咁就佢哋就可以有代表嘅，就調翻轉頭一人一票選出嚟嘅區議會個百幾席咧，咁即係本來又選咗廿幾年嘅咁樣，咁但係咧就即係反而今次就俾人即係搣咗柴，咁就呢個我相信就係一個幾奇怪，亦都好難即係解釋得到，即係話呢一個新嘅制度係更加有效代表民意嘅咯。 有啲話即係而家嗰啲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都係由即係個人選民選出嚟嘅喎，咁呢個代唔代表到或者取代到過往區議會嗰個由代即係由市民選出嚟嗰個嘅情況咧？ 我諗你可以周圍去問下人有幾多人投個票，我就唔清楚嗰啲。我唔係好清楚嗰啲團體點樣加入啦，有幾多成員啦，嗰啲成員點樣投票啦，咁樣咁係咪普通人任何人都可以去加入去投票？咁就甚至乎你而家叫我話俾哇，叫我講其實嗰啲人係咩人係代表，我都講唔到嘅。咁你話即係成個即係代表性個公信力同，譬如話同區議會議員係即係2019年嘅時候差唔多300万人投票選出嘅話咧，咁我諗就即係一定有個差距咯。 最後咧想簡單講下啦，即係而家見到選委會入邊有一啲嘅界別分組咧，過往可能係混合票啦，或者係個人票啦，唔少都而家變咗做係即係團體票啊，亦都加咗啲當然委員嘅。這個影響係咩咧？簡單講下先講。 我諗就本尤其是專業界別咧，本來一路我諗其實都係即係希望專業界別可以一人一票咁樣投票，即、就、係、是、選上嚟選翻專業人士嘅代表。咁現在就變咗當然議席，當然我諗係唔理想啦，因為其實變咗係用啲指定嘅即係官方代表咁樣。咁就另外就係話，其實有啲亦都係即係中國嘅全國性質嘅呢個機構或者組織嘅一啲代表咁樣，都唔係咁理想咯。 啲馬華轉頭咧，9点钟之後咧，香港電台第一台再同你玩傾多陣好嘛 ？OK， 好啊，唔該曬，轉頭繼續有馬華。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获国家主席习近平颁令今日起执行。修订分别影响特首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组成，其中后者是采用432分配方案，即是选委、功能团体和直选议席分别占40、30和20席，恢复97回归初期设立选委会议席的做法。另外功能界别亦都是作出多处改动，多个传统界别跟随选委会合并，以及由个人票改为团体票等等。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合并为医疗卫生界，资讯科技界就改为科技创新界，区议会第一和五个超级区议会席位都要取消。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提到，人大常委会修改选举制度之后，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将会合并为医疗卫生界。卫生服务界前议员李国麟认为，卫生服务界当中有50000多名是登记选民，其中有30000人是护士，但医学界只有10000多名选民，理论上一定是护士占优。另外，以往选委会第二界别教育界和高等教育界各占30席，两者的登记选民人数分别是近80000人和7500人，新制取消高教界，只是保留30席的教育界，其中16席由当然委员出任。教育工作者联会昨日发表声明，全力支持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身兼高教界选委的教协会长冯伟华就批评，议席减少，剩低议席亦都有相当多的当然委员，民意基础收窄。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未来工作时间表非常紧凑，政府的目标是要争取在下个月中提交条例草案给立法会审议，五月底之前完成审议和三读通过。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就说，现届立法会任期将会延长到本年底，并且加开会议和暑假继续开会审议有关修订。文汇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医院管理局第一次在一名由美国回港的28岁新型肺炎男病人身上验出对新型变种病毒株 E484K 呈阳性反应。局方指患者在一度和另外3名确诊病人一同接受隔离治疗，现在已经改为安排单独隔离。 根據醫學文章資料庫，紐約早在去年12月之前已經發現第一宗 E484K 感染個案。而《經濟日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港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他說接種核糖核酸疫苗例如伏必泰之後所產生的抗體對付 E484K 的能力不及對付 N501Y， 但接種之後仍然具保護力。分別是《蘋果日報》和《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再多一個人打完疫苗之後死亡，累計14人離世，死者是年過80的獨居婦人。他接種了科興疫苗之後翌日暴斃家中，法醫和醫護判斷死因和疫苗沒有直接關係，衛生署並沒有情報專家委員會和公開事件，被質疑企圖隱瞞。病人組織就批評衛生署處理事件的透明度不足，會打擊市民對接種疫苗的信心。《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統計處昨日公布2020年全港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是27,000元，按年下跌 5.9%， 18區的數字有17區下跌，中西區住戶雖然以40,900元超越灣仔區登上榜首，但兩區住戶入息分別下調 1.2% 和 9.3%。 不過去年本港僱員每個月的工資中位數就是18,400元，按年增加 1.5%。學者解釋，數據未反映失業情況。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人大常委會昨日全票通過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訂，為香港發展優質民主提供了制度保障，提升香港管治效能，遏止為反而反的政爭內耗威風，有利於香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文匯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說，人大常委全票通過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目的是牢固北京操控選舉程序，參選人排斥異己，嚴加打壓代表民意的區議會、立法會地區直選議席。評論說，再再顯示對民意怕得要死，將繁榮香港的自由體制徹底打個氣霸爛。蘋果日報評論。 信報的社評就說，人大修訂香港選舉制度的重點就是要優化選舉委員會的構成，賦予新的職能，既是決定特首誰屬的造王者，亦都是擁有立法會選舉提名權的把關者，更加是直接落場的參政者。社評說，經過有關的制度改革，勢必造成前所未見的洗牌效應，莫講話民主派的動向未明，就算是建制派亦都有必要重新盤算，找尋着力點。這個是信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新型肺炎讓香港民不聊生，港鐵日前公布票價下調 1.7%， 但八折優惠改為95折，令到車費變相明減實加。港鐵說，減價和提供優惠是兩碼子的事。社論認為，港鐵的講法是惺惺作態，只有細緻地改革可加可減機制，才能夠讓港鐵票價調整得更貼地，而不是讓港鐵利用機制賺盡每一分錢。成報社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爹哋同你講中壞車，葵涌道天橋出旺角方向近住美孚的快線，現在龍尾就在瑪嘉烈醫院。重複多次，葵涌道天橋出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橋面快線有壞車阻路，現在龍尾排到去瑪嘉烈醫院。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少少車龍在康莊道橋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渣华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和富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天马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出。 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喺泥围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啊！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龙尾就喺玛加烈医院对出，坏车就拖走，而家仲有车龙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3月31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选举办法，选委会设五大界别1500人，取消区议会117席， 立法会增至90席，选委会40席，功能组别30席，直选20席， 设委员会审核参选资格，引进国安处审查，决定不容司法复核。 世卫报告指，新冠病毒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中间宿主传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咧喺修改完选举制度之后咧，选委会嘅人数咧就会由1200人加到1500人啦。另外入边一啲嘅界别分组咧，好似系会计、教育、饮食等等咧，本身都系由一人一票咧，或者系混合票咧系选出嚟噶。咁啊，有一啲嘅而家就改为咧一啲嘅团体嘅投票等等嘅。咁啊，继续咧，请我哋嘅学者同我哋一齐倾下，有中大政治及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嘅，早晨。马我头先讲咗有啲选委会嘅情况啦，都讲到资格审查委员会一啲情况。另外都想问一下啦，讲到特首选举啦，而家咧要入闸要先经过咧资格审查委员会啦，亦都要喺选委会入边咧五大界别每个界别咧要拎15张嘅提名票嘅。呢、這个系再加上咧而家嘅选委会嘅组成咧有一个新嘅第五界别啦，你自己觉得日后特首选举嗰个竞争会系点样咧？ 我想个竞争就应该一定会冇咁激烈噶啦，咁就同你，我想就算选委嗰、那个即系竞争都未必会即系好似以前咁激烈，因为我想即系如果你大家记翻之前一两届咁样，咁其实选委嗰界别分组嗰1200人选出嚟嘅时候咧，其中一个竞争嘅来源咧就系即系民主派会动员好多嘅专业人士去参选，咁希望咧就会即系攞到比较多嘅即系选委议席啦，咁样然后可以影响到个即系特首选举啦。咁但系我谂嚟紧第一就呢样嘢，我谂民主派都唔会做噶啦。即係話唔會再去動員大量嘅專業人士去選，因為就第一未必過入到閘，第二咧就話就算俾你選到咧，都唔會提名得到好似以往咁樣提名到梁家傑或者即係何俊仁去競逐，咁亦都應該唔會即係喺1500人嘅情況底下，即係民主派再加上部分嘅界別分組已經改變咗個組成咧，咁就其實就佢哋可以攞得到嘅議席都會少咗。咁變咗嗰、那個即係競爭性應該會低咗，咁同埋就我諗一路嚟講都係中央個意願好重要啦，即係話即係中央意願決定咗邊個人會做特首啦。咁、但係我諗嚟緊就即係如果一啲中央唔想去參選嘅一啲就算係建制派嘅候選人啦，我相信攞到足夠提名都係會有困難咯。 你点睇？即系喺立法会入边咧，而家多咗一个新嘅即系选委会议席产生嘅即系40席啦。呢、這个有啲人话即系叫做属于中央嘅铁票，你同唔同意呢个形容咧？同埋即系选委会议席同埋功能组别产生嗰啲嘅议员，嗰、那个有啲嘅选民基础都似嘅。呢、這个民意代表上面你又点睇咧？呢、這个又？ 我諗就如果你用翻2000年啊，即係98年嗰個經驗嘅話咧，咁選委會就其實實際上都係建制派立曬嘅啦。咁就咁但係嚟緊即係將來其實嗰40席會點樣分配就未知道啦。咁就亦都會點樣選出就未知道啦。咁但係咧，我相信就話即係其實嗰樣嘢一定係會有不少嘅新嘅一啲新嘅建制派會出現，反而未必係一定我哋見到一啲即係傳統嘅即係建制派政權。 咁當然其實傳統建制派政團會競爭啦，咁但我相信即係而家都好多人講到話，可能中資啊或者一啲即係所謂新香港人啊等等，咁其實嗰啲會有一定嘅即係參與。咁就即係再加上其實你今次一個即係新嘅改變咧，大家睇到係多咗不少即係比較基層民間嘅組織嘅，例如同鄉會啊等等，或者即係政協，其實嗰個影響力咧，就其實係喺今次之後係即係擴大咗嘅，即係喺選委會或者即係其他都係，咁就變咗佢哋都我相信會喺嚟緊嗰個即係新增四十個就係好大份嚟嘅，咁就即係會即係分一杯羹啦，會實際上嗰個影響力會大大咁上升啦。 嗯，而家講緊譬如地區直選啦。過往就是比例代表制去選的，現在就說會是用一個雙議席單票制去選啦，你自己預期這個即會有什麼影響呢？還有說分成十個選區，每區有兩席選，對那個即整個選舉有什麼影響呢？ 我反而覺得這樣東西的影響不是那麼大，因為我想就如果一般的經驗就說雙議席單票制，如果仲假設仲有兩大陣營嘅參選人嘅話，咁啊建制派同埋即係泛民嘅話，咁就其實可能一人出一個，咁就會分庭抗禮咁樣攞到一席啦。咁我算當呢樣嘢會發生，因為我諗唔知道泛民啲人入唔入到閘嘅，或者會唔會去選嘅。咁就但係實際上同而家嗰個直選比例代表制底下嗰個議席分佈咧，都唔會有好大嘅分別嘅。都係一半一半嘅啫。咁之前有啲講法就話呢個可以即係整走啲極端嘅激進嘅候選人。咁但我相信極端激進候選人應該都已經被篩選咗㗎啦啩。即係話咁就應該呢個效應唔會係好大囉。 OK， 好啊，同阿馬岳傾到呢度啊。馬岳呢就係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嚟㗎。再請多位嘅人士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刘少佳，整体点睇今次嗰个选举修改选举制度咧，会唔会都系回应咗原本话要修改嗰个嘅目的啊？ 基本上有几个大目标啊嘛，一个就系话咧，维护国家安全；第二个就系话咧，确保呢个一国两制全面整个实施；第三就系话咧，全面爱国者治港。咁第四就係話咧，就當然就話要壓制呢個內部同埋外部勢力，唔能夠轉入香港嗰個管治架構。當然可以再加多點，就係話咧，即係確保行政主導。嗱，呢幾個你可以話呢五大目標咧，喺今次嗰個比較徹底嘅選舉制度改革當中咧，應該得到充分體現。 而家我想問下劉少佳啦，而家講緊資格審查委員會啦，咁就話一啲主要官員做成員嘅，咁另外亦都會喺警務處國安處嗰度啦，同埋國安委嗰度咧會做一啲嘅調查啦，同埋一啲報告嘅咁。咁但係就話咧到最後如果係真係 DQ 一個嘅參選人嘅話咧，都未必會公開一啲嘅理由，因為可能涉及一啲國安嘅資料啊、文件啊等等啦咁。呢、這個係咪話如果即係代表如果有一個嘅參選人係參選咗，但係最終係過唔到呢個審查嘅話？有可能就是违反国安法的嘛，是不是可以是这样理解的？ 未必未必，因为他现在说不简单，不是一件违反国安法问题，而是那个资格审查过程当中要确保那个候选人呢是能够忠诚去拥护这个基本法和这个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佢未必一定系要违反国安法，佢先至失去咗呢个参选资格。 即系可能系唔够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区，达唔到呢一项咁样。 但系你过去咧，就算选举主任做嘅时候咧，都系根据呢两点嚟到去DQ 某些参选人噶嘛。咁啊，只不过日后嚟讲咧，即系嗰个参选人是否会做啲嘢危害国家安全，同埋呢个破坏香港嗰、那个。防人穩定呢啲可能係日後比較重要嘅一個考慮嘅一個標準。 但你對於即係唔公開，即係未必會公開嘅理由啦，咁因為涉及一啲即係國安嘅資料等等，這個符唔符合嗰個程序公義啊？ 而家你講呢啲東西咧，可能已經係相對唔係咁重要嘅。咁當你成日選啲制度目標咧，就係一個國際環境風險。即係中國遇到一個相當大嘅來自西方嘅國家安全威脅， 又要防范香港内部咧出现动乱或者暴乱咧，而设计呢个所谓选举制度嘅改革咧，佢当然都压倒性嘅考虑咧，就系维护国家安全啊嘛，即系同埋确保呢、這个呢、這个爱国者治港，以至系呢、這个确保呢个香港有个繁荣稳定得以保存。个程序公义呢样嘢唔系话唔重要，但系只不过系因为你只能系喺一个审查过程当中啫。用一個比較審慎的態度去處理，就不要話唔係話隨便就將一個人咧就嗰個參選資格剝奪，只能做到咁嘅人。即係始終你而家只能到喺短期內咧，都最重要考慮咧，都仲係喺個國際大環境底下咧，如何維護國家安全嗰個問題。 嗯，嗱，明白，即係國家安全係即係擺喺首位啦，最重要啦。咁但係選舉公信力都好重要噶嘛。咁如果剛才你講到話程序公義可能未必睇得咁重嘅時候，點樣可以同即係國際或者啲市民講，佢哋嘅選舉權或者被選舉權呢啲係冇削弱到咧？ 喂，你而家諗，你諗咧就話咧，目前嚟講嘅嗰個最重要嗰、那個目標喺邊度先得？ 嗯， 即係如果最重要目標如果係國家安全同埋香港止暴制亂嘅時候咧，同埋呢個令到香港嗰個一國兩制能夠重新納入一個正確軌道去發展。咁其他問題只係等到呢啲大問題處理咗之後咧，先逐步去梳理嘅啫。 嗯， 即係始終有一個所謂千流緩急嘅問題啊嘛。 嗯。今次選委會嗰度啦，見到話都加設咗一啲嘅當然代表同埋係由團體提名嘅議席嘅咁，呢、這個你點睇呢個變化？呢、這個對於即係中央可以即係對於成個掌控個選委會嗰度係咪都會加強咗噶嘛？呢、這個？ 呢、這個咧，你咪又要講翻轉頭啦。 嗯， 都大目標就係要通過愛國者治港咧，嚟到達到維護國家安全同埋將一國兩制全面整個實施啊！呢、這個大嘅角度嚟睇問題咧，當然咧，你可以話咧，就今次嗰個選舉制度改革咧，多咗好多即係中央可以信任得過嘅一啲人士進入呢個選委會同埋進入呢個立法會。咁啊，當然咧就係話咧，今次呢個改革非常之徹底。 嗯， 相当之大胆嘅，甚至系呢、這个即系话咧，显示出中央嘅嗰、那个那个手段相当果断嘅。咁作自然不然咧，我自己睇咧就话咧，经过今次选举改革之后咧，中央应该唔需要再担心咧，香港嗰、那个管治架构咧会渗入咗好多，即系所谓反中乱港嘅人士嚟到去危害国家安全同埋破坏香港嗰个管治。 嗯。咁所以你預期係咪即係冇一啲反中亂港嘅人士入到去立法會咁，或者入到去成個選舉制度啦咁？一啲溫和嘅所謂溫和嘅民主派喺議會仲有冇生存空間咧？或者應該點樣行先至叫做即係溫和嘅民主派又係得到認可，可以喺個選舉嗰度繼續嘅咧？又 我覺得溫和民主派咧，佢譬如我自己叫佢中情民主派啊，或者中情反對派，空間係有嘅喎。事實上，你成個選舉制度本身只係針對一啲所謂反中亂港啲人咧，令到佢唔能夠進入去呢個香港嘅管治架構。 嗯。 咁但係香港嘅反對派仲有好多其他人噶嘛，即係所謂中情反對派過去就一路被壓抑住咧，就冇出頭嘅一人。咁而家你中央實際上咧，即係開創咗空間咧，令一啲所謂溫和反對派或者係中情反對派咧，有重見天日嘅機會啊嘛。 嗯。 而且事實上佢啲人數啊，經過呢十年八年嚟咧。不斷受到打壓，人數其實好少嘅。 嗯， 人數其實好少嘅時候咧，如果空間擴大咗之後咧，反而佢哋呢類咁嘅溫和反對派或者中聯反對派，日後咧得到上位機會仲比以前多得多添。 佢哋咁有冇咁容易拎到？譬如喺選委會嗰度五個界別都要拎到最少兩個提名啊嘛，有個咁嘅門檻噶嘛。就算係溫和民主派都好啦，要拎到係咪真係咁容易咧？尤其是第五個界別，第五界別就係講緊喺港區人大代表啊、政協啊，同埋一啲全國性團體香港嘅成員代表等等，係咪咁容易拎到咧？又 我覺得唔係咁難嘅，因為中央已經講到明咧，唔係要搞一言堂咁嘅清一色咁樣。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咧。中央亦是亦都希望咧，包括有一部分嘅温和反對派能夠去進入到呢個選舉委員會同埋呢個立法會。 嗯， 事實上咧，其實講到尾就話咧，呢類温和反對派或者中情反對派，如果能夠取信於中央的話咧，反而佢哋咧嗰個當選嘅機會比之一般嘅所謂 外國人士可能仲要高嘅。 嗯，因為對於啲選委嚟講，你提名佢哋嘅話，就可能係即係確認咗呢一班民主派係愛國愛港嘅咁樣。咁你自己覺得啲選委係有冇咁嘅，即係佢哋敢去咁做咧？又 啲選委就唔會隨隨便便嘅做或者唔做某啲嘢，佢等人去睇到好多跡象啫，就知道某些所謂中聯反對派係能夠同中央建立嗰度比較友好或者係互信嘅關係，佢先至會決定係唔係提名俾佢哋，或者係呢度投票俾佢哋。咁事實上呢個情況對從政啲人嚟講咧，要分辨出係咪有啲所謂叫做中聯反對派係能夠得到中央接受嘅，佢唔係好難嘅啫。 嗯，仲有幾多其實過往嘅民主派，你覺得係可以有生存空間咧？嚟緊呢個新嘅選舉制度之下？ 而家最悲劇的情況就是話咧，過呢十幾年嚟咧，好多原本係比較溫和的民主派咧，因為整個形勢變化同埋佢哋追求呢個短期的政治利益，就好多時往往就迎合一啲所謂激進人士或者激進選民的要求咧，就轉趨激烈，因此造成咗咧真正所謂溫和反對派又買少見少。所以成绩落嚟咧，你自己要去谂咧，你唔系谂到攞个出嚟嘅啫。但问题咧，中央都唔系话净系谂住现有啲人啊嘛，佢希望就系话咧，如果压抑住呢啲所谓反中乱港嗰啲人，咁自不然咧就嗰个为中情反对派嗰个空间会开拓出嚟咧，就希望有啲新嘅空间之后咧，会有新嘅力量涌现出嚟咧，嚟到去扮演一个呢个建设性嘅反对角色。 即系你预计会有啲过往冇出现过嘅新嘅一啲忠诚反对派出现？ 冇错，因为事实上我都知道啲人咧，佢未必想加入政府工作，或者想参与直接管治工作。但系佢想发挥一啲所谓监察啊、制衡啊、监督啊，同埋推动改革嘅角色啊嘛。就包括话包括政制改革。咁唔系个个都想做呢个所谓呢个一般所认识嘅所谓建制派。有啲係想扮演一個有建設性嘅反對角色，因為始終咧對有啲咁嘅人咧，對呢個中央啊，對中國共產黨啊，佢有佢某些抵觸情緒仲喺度。咁但係問題咗，佢又想香港參政啦。如果你開拓呢啲空間俾佢，而佢又願意喺呢個憲法同埋基本法框架裏邊活動，同埋尋求各方面嘅改革咧，這個中央未必唔接受呢類人噶嘛。 最後都想問一下啦，而家關於附件一、二修改完之後啦，咁啊見到就冇再提政改五部曲嘅咁，而家呢個係咪即係代表日後特區政府冇再提政改嘅主導權或者啟動權啊？ 而家咧嗰個政改嗰個主導權創同埋呢個創意權咧決定權咧，全部喺曬中央嗰度啦。特區政府當然可以提啦，但係問題你又冇嗰度都係正式程序俾佢提啊嘛，而係佢頂多就係從嗰度即係同中央商討。即係究竟係唔係需要呢個啟動呢個政改咧咁樣？但就唔係一個依循一個所謂制度化嘅程序去做啦。而係一個所謂呢個政治協商嗰種情況啦。咁但係呢點嚟講嘅，中央就可能亦都會密切監察住香港嗰個政治局勢發展。 OK， 同埋國外形勢嗰個變化咧，嚟決定下一步嗰個政改嘅問題。 OK， 好啊，同我劉小姐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葵涌村晓葵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现场所见火势迅速蔓延，单位冒出大量黑烟，消防接报到场后将火救熄。有大約200名住客自行疏散，30多人在消防人員協助下離開，起火原因有待調查。美國再有阿裔人士遇襲，警方正追緝一名涉案男子。

喂，早晨啊，蕭先生， 你好。 咁樣我都想講下嘅，其實咧研究下咧，近幾年嘅立法會選舉咧，其實嗰啲選民投票意向係越嚟越兩極化。 嗯， 即系话咧，唔系亲建制就非亲建制嗰啲咧，就越嚟两极化，而且越嚟越激烈嘅。你留意下，好啦，咁如果呢个选举制度大改变之下咧，咁基本上一啲比较激进嘅人士系完全冇可能入到活闸添啦，即系佢根本可能犯紧国安法添啦，就已经而家咁样。好啦，咁佢哋冇办法选到啦，咁剩翻啲好温和嗰啲有机会入到，即系正如头先啊嗰啲学者讲，好啦，当佢入到啦，入到。当佢真系有嗰啲提名委员会愿意提名佢入到闸，呢啲咁嘅温和派嘅民主人士咧，就会被啲选民视作为一个亲建制人士啦嘛，即系你都要考虑下啲选民嘅投票意向噶嘛，即系你唔能够净系话我入唔入到闸就得，因为嗱，你成功当选系要靠选民嘅投票基础噶嘛，好啦，咁你当你好啦，呢啲咁嘅温和派入到闸，咁嗰啲原本系。都決定係投泛民參選者票嘅選民就覺得哇，我點解要投？我直情唔投啦，即係，所以我會預料咧，稍後呢啲選舉嘅投票率會相當低嘅，因為由傳統有所謂六四比黃金、六四比四六嗰啲咧，有班人係淨係會投一啲非建制派人士，有班人會投啲建制派人士，建制派人士嗰啲繼續會投啦，即係親建制嗰啲。低建制派咧，直情唔會出嚟投票，我覺得係。 嗯，即係你覺得個投票率都可能會低啲，定係 會好低？即係淨係親建制嘅人士會投咯，即係因為佢哋會俾阿爺 call 佢出嚟投啊嘛。但係你話如果係啲嗰啲泛民啊或者嗰啲，佢都覺得嗰啲親參選人咧，如果入到閘嗰啲已經係變咗建制派啦，咁佢唔會投。好啦，咁如果佢心儀嗰啲或者而家又親比較年輕一代嗰啲，其實你就話喺呢幾屆咧，好多啲舊嗰啲。泛民已經比年輕一代嗰啲唾棄噶啦。 好啊，唔該曬唐先生嘅。講到佢話，就算有一啲嘅民主派入到閘，都未必會啲選民會支持佢哋咁，有個咁嘅睇法嘅，自己亦都覺得驚嗰個投票率嗰度會少咗低咗咁。左石先生，早晨，早晨，石生。 喂，你好， 系听到你好，请讲。 你好，系咁样咧，我咧呢次咧就觉得咧，即系而家嗰个修改咗呢个选举嗰个规则啦。咁我觉得咧，即系话即系可能即系嗰个门槛都系比较高啦。咁样即系叫做我话，即系将一啲咧，即系话企图即系话破坏香港啊，或者咧分裂香港嗰啲人士咧，即系其成咧，即系你话参选嘅资格就拒诸门外啦。你都好似你参选立法会。嗰啲人咧，你要五個選舉人嘅界別先可以提名嘅時候咧，咁呢啲即係主要你係一個即係民主派啊，或者一啲自由人就要參加咧，起碼你個理念咧都要俾一啲人知道你係同香港即係攜手去發展啊，即係對香港有好處咧，佢先至會獲得提名啊嘛。所以咧，未來選即係選舉委員會入邊嗰啲人咧，都係會選一啲即係會提名呢啲人嘅時候咧，變咗大家咧對香港未來咧都係一條心去做事咯，變咗就。少咗一啲即係破壞性啊，或者推動香港，即係而家香港咧，即係未來嘅發展就係呢幾年就好重要啦，因為你有咁多疫情啊，同埋大家香港即係個發展大灣區咧，即係未來即係呢啲一致性啊，大家同心協力咧係好重要咯。 好啊，唔該曬阿石生嘅。嗱，頭先都講到啦，林鄭月娥特首咧就話咧，修改選舉制度嘅本地修訂嘅工作完成之後咧，爭取可以喺九月啦就選委會選舉，十月咧就立法會換屆選舉。咁又話咧，現屆立法會咧將會運作去到今年嘅十月嘅中下旬嘅。先休息一陣。 讨论啦，系咪要为部分人接种第三剂疫苗作为加强剂？ 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 喺外国不同嘅研究睇紧啦，一段时间之后打第三剂，再谷一谷嘅记忆力。咁但系而家数据未有嘅，暂时唔会话推荐一定要打第三剂。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你冇科学证据支持咧，叫啲市民打第三针咧，有阵时就不必要。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些人士担心是不是应该等一等先打第二剂，港大感染的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大众很容易被个感觉影响冷静在这些数据，我不觉得科兴有什么危险的信号。 建议市民最多隔几耐打第二剂， 迟多几个星期成效未必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认为本身安全不需要打第二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嚟紧新嘅选举制度之下，究竟民主派或者中间派嘅参选空间有几多咧？头先同一啲嘅学者倾过啦，都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有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狄志远。寻日就公布咗即系个选举制度嘅修改啦，咁。好多唔同睇法，有啲話係即係以成個制度嚟睇係有進步嘅，有啲就話係即係行回頭路等等咁。你自己點睇啊？呢、這個 呢個係唔理想嘅，因為好明顯嗰、那個選舉制度關卡係多咗。對於不同聲音嘅人能夠進入參選或者當選機會係收窄咗嘅。無論喺泛民角度嚟講咧，議席會減少咗啦。如果我要去參選的提名門檻就高了、甚至有很多審查機制，譬如過往來說我們參選拿到市民的提名我就很簡單很夠，但現在就多了六關卡，當然這個 是不理想的，直接來說都是一個退步的、 其中一個關卡可以叫做就是資格審查委員會那裡，就說會由警務處國安處去調查，然後呢就交報告給國安委，然後再是交他們的結果是去資格審查委員會去做一個決定，那個的候選人究竟是可不可以是合資格去參選的呢，那就說未必會公開的過程，亦都不可以有一些呈請啊、司法覆核等等的，這個你又怎麼看呢？個程序來說對於個選舉權有沒有削弱呢？ 這個呢就是過往沒有這種的做法的，很明顯是一個新的措施啦。現在措施令人擔心呢，它完全是封閉的，因為是一個部門的調查報告也都不會公開。好啦，所以死因是怎樣是不知道的，死因不滿意都沒辦法去上訴，這個真的絕對不理想。這個你問我就當然是是一個比較困難，亦都會被人懷疑咧，呢種係一個阻攔嘅一種嘅機制。 立法會選舉嗰度咧，之前都有唔同嘅方案係講過啦，333又好，432又好啦。咁而家就係話係即係432版本嘅選舉委員會40席，功能組別30席，分區直選20席咁。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立法會嗰個嘅議席嘅分佈咧？你自己覺得即係所謂嘅民主派嘅或中間派參政嘅空間仲有幾多咧？呢個有？ 咁呢個係絕對唔理想啦，因為我哋一路嚟講香港嘅理念或者我哋民主派嘅追求咧，係全面普選嘅。基本法最終目的咧都係立法會行政長官咧係全面普選啦。咁而家直選嘅議席咧係最細嘅比例嚟嘅。咁呢個就同我哋希望爭取民主發展係有少少背道而馳啦。咁呢、這個對嚟講，即係成個制度嚟講，喺泛民角度嚟講咧。你見那個選委會基本上機會接近零㗎啦，功能組別當然都有幾個選界別咧都融係一人一票咧，咁泛民如果能夠入閘咧，機會都係大嘅。咁遺留落嚟咧就係20席嘅直選咧，咁如果當然就數目係比以前少好多，咁但係話泛民嚟講，如果能夠團結分配，大家協作得好咧，咁喺每個選區攞一席咧，亦都有個空間都機會大。咁所以。如果我哋泛民朋友能夠調整到嗰、那個策略啦、定位啦，同埋能夠泛民之間有充分合作咧，咁仍然有機會咧攞到個小數目咧，就10多席。咁我都幾認為都可能夠發揮到議會嘅效果啦。咁但係當然個戰線要拉翻闊啲，除咗議會能夠攞到一個小嘅數目之外咧，都要團結翻民間嘅力量。咁喺議會內同埋議會外咧。透過理性一種嘅去爭取咧，咁我相信都能夠可以表達到啲泛民、一啲泛民聲音嘅意見。 你頭先話即係可能會攞到十幾席啦，理想嘅情況下，但90席嘅立法會議席先攞到十幾席，我俾到可能直選嗰度真係去到攞曬啦，都係20席，足唔足以表達到而家社會上面即係可能支持民主派或者中間派嘅聲音咧？這個嘅議席分佈上面，如果唔係嘅話，又即係嗰個作用發揮有幾大咧？又 嗱，依個議席分配咧就一定係唔成比例噶啦，因為泛民支持者從來都接有50%或以上嘅。咁如果按呢個比例，如果能夠係普選或者直選嘅方法嘅話咧，泛民應該喺議會裏邊咧應該有一半嘅議席咁上下嘅。咁而家結果翻嚟咧，喺90席裏邊咧，即係去到理想大 目標咧都係講緊十零隻咧，咁同選民嗰個基礎個比例係唔合理嘅，即係比較大嘅懸殊嘅。咁但係我有另外一個角度講嗱，當然啦，你話啊唔滿意呢個制度或者一個唔合理，咁係咪代表要放棄議會嘅空間咧？咁因為你放棄咗議會嘅一個平台咧，咁民主派嘅力量咧就會萎縮噶啦。即係你冇咗議會嘅平台、議會嘅資源咧，咁個工作係更加係困難咗。咁呢個就大家又要思考咯。第二方面咧，我認為民主派從來喺香港嘅議會裏面咧都係少數派嘅。咁我哋只能夠可以想像回歸到港英年代民主六步伐差唔多接近零開始。但係如果你話我個人相信啦，如果我哋喺有十零個嘅議會，能夠結合民間力量，我哋能夠可以掌握民情咧，我相信都有個影響力嘅。再加上中央都好希望咧，係喺議會裏面有不同聲音，而融合到咧，揾到一個社會上嘅最大嘅共同利益，從而咧係改善施政咧。咁呢個先係大目標嚟嘅。即係中央，如果你諗住話係管理好嘅議會，令到政府做嘢係更加偏妥咧。咁變咗係得不償失，動作大效益少。咁我希望中央考慮問題或者特區政府了解問題咧，都要三思下，係容讓咧不同聲音入議會，而容讓佢哋喺議會裏面都能夠發揮作用，咁先有價值。 頭先話理想之下就攞到十幾席啦，但係就即係除咗入閘之後，都先睇就係、是、譬如民主派嘅支持者嘅票會唔會落到落去即係一啲參選人身上。咁頭先咧有啲聽眾都講話，就算係真係入到閘俾你哋參選啊，咁可能咧都會被視為妥協，或者被視為建制派嘅一員。咁你自己覺得，就算一啲中間派或者一啲參選都入到閘嘅人士係自稱係民主派嘅，會吸到幾多民主派支持者嘅票咧？又 我諗個選舉制度唔能夠必然造成咧，你獲到幾多選票嘅嚇。咁 即係就身思維嚟講啦，就當你哋嚟講啦，我當譬如你哋入到閘嘅話，你哋覺得民主派嘅支持者會嘅票有幾多可以係落到你哋嘅手上咧？ 我相信要靠自身嘅努力咯，因為嗱，而家就當然社會仍然有一種好強烈嘅氣氛咧，都係用一種抗爭嘅思維去認為可以即係對抗個政權或者係一啲反映一種不滿啦。咁但係呢個抗爭手段喺依個制度裏面咧，可能係會壓縮咗嘅。咁變咗由我哋而家就用一種溫和、理性、務實、追求民主，希望可以照顧低下階層利益嘅一種嘅聲音，或者一種嘅一個政治理念咧。咁而家嚟講，對我哋嚟講咧，我哋係一個小眾嚟嘅，仲仍然係。咁所以要靠自身努力嘅。如果唔會變成咧，就話呢個制度就已經必然造就咗你做一個乜嘢乜嘢嘅效果。我唔相信呢樣嘢，去到尾都係靠自己努力爭取選民嘅支持咯。 我見到你接受訪問嗰陣咧，都有話即係點名啦，講話民主黨咧就有直選嘅基礎同優勢，有能力贏到幾隻咁，咁亦都呼籲話泛民唔好放棄嘅咁。你自己點解會有呢個分析呢？同埋係咪都預期民主派真係會即係傳統過往嘅民主派都會係派人參選咧？嚟緊喺立法會等等。 我估真係我都體會到民主黨而家係兩難嘅啊，即係如果出嚟參選就可能俾人覺得你妥協啦，或者係放棄一啲原則啦。但係唔參選咧，就係個政黨發展係屬有好大局限。咁呢個當然佢哋有個政治智慧要考慮啦。但係如果我係從旁去睇嘅話，咁我認為民主黨係最有實力咧，喺嚟緊嘅選舉裏面咧，係爭取最多嘅議席。因為好多嘅民主政黨咧，都已經差唔多係即係鬆散咗好多啊！喺選舉嘅能力啦，同埋佢嗰個民眾嘅基礎咧，民主黨仍然係最大有優勢。咁所以如果民主黨能夠加埋其他民主派能夠有個合作，喺個選舉裏面有做好嘅互相支援咧，我相信仍然有一定嘅成果喺裏面。咁所以我嘅呼籲就係、是，即係民主黨雖然而家係困難嘅選擇時候，但我認為不應該是放棄議會這個平台啊，即是回歸到以前90年代80年代華叔李柱銘都是在一些小眾的選舉裏面去爭取到勝利，在議會裏面是繼續發揚光大，我相信這個歷程是從頭來過，但亦都唔係放棄嘅時候咯。 你點睇而家啲中央官員都幾強調話，唔係即係修改選舉制度咧，係為咗令到香港社會搞清一色嘅咁？點睇佢哋幾強調呢個說法咧？都 坦白講，我都有喺方面同有關方面對話嘅，因為佢都明白到咧，最終目的咧係一定要令到政府施政有效，接近民意，同埋咧係市民咧安居樂業嘅，依個效果先係最終效果。而佢認為依個選舉制度咧，喺佢角度嚟講，佢可以多啲令到個議會咧係比較平穩，佢認為咁樣咧先至能夠走向正常化。咁呢個佢有個咁嘅想像啦。咁但係我哋去到尾，如果你議會能夠發揮作用咧，多元聲音係必須。 嗯， 因為社會係一個多元，香港係一個多元嘅社會啊嘛。有啲人係發表一啲專業嘅意見，有啲係發表一啲基層市民嘅意見，有啲係民主聲音重啲嘅，或者一啲所謂建制聲音重啲，喺一個多元。多元裏面咧融合埋一個最大嘅公因數，咁、然後呢個就最好嘅社會選擇，應該係咁。啊，過往嚟講咧，不嬲都係即係抗爭為主啦。咁、 okay. 你管理好，而又帶唔到一個多元聲音咧，咁、我唔相信呢個係中央或者特區政府所達到嘅效果。 嗱，最後好快想問下啦，見到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姚國平教授咧，都講到有關於咧，就係話要為溫和嘅反對派咧建立一個溝通機制嘅平台咁。你自己預期未來民主派同中央嗰個嘅溝通平台會係點樣？ 依、這個我個人嘅主觀願望嚟嘅，因為我哋嘅立場不嬲都認為咧，對話總比係對抗好嘅。咁過往就咁點解個社會越嚟越撕裂，或者大家有個惡性循環呢，就係溝通不足，甚至係零對話囉。咁我覺得希望特區政府，特別特區政府呢，有一個做得比較積極啲，釋出多啲善意，願意同泛民嘅朋友去真誠溝通，慢慢溝通，信任多咗呢，我相信本次香港效果會更加好嘅。咁我覺得呢個完完全全係特區政府應該要負起嘅責任。 好啊，唔該曬狄志遠。狄志遠咧就係新思維嘅主席嚟嘅，同大家講下咧天氣情況。外面氣温咧係27度，相對濕度係74%。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由米高桑德尔 Michael Sandel 所写的《钱买不到的东西：金钱与正义的攻防》，探讨高度商业化时代中重要道德的议题，就是是否万物都可以用金钱来交易。 桑德尔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系教授，在这本书里面，他探讨了市场是否已经主导了他本来就不应该进入的道德领域。换句话说，有乜嘢嘢系金钱唔能够亦都唔应该买嘅呢？佢举例话，今日喺游乐场入面，我哋可以用钱嚟买进入快速通道嘅权利，唔需要守秩序排队。一啲学校亦都开始采用金钱嚟奖励，边个表现好就有钱攞。佢指出，长久以嚟，我哋对事物固有价值嘅认同同埋公有制度嘅理念都被商业化所取代。呢本书入面其中一个故事，说明咗佢主要嘅论点。在以色列一个托儿所入面，总是有家长迟来接孩子回家的现象。托儿所为了让家长都能够守时，制定了一个罚款制度。但是开始罚款之后，大家只将罚款当作一笔额外的费用，迟到的人却越来越多。 桑德尔指出，对犯错的恐惧并不一定建立在金钱观念之上，道德的约束往往才是更有力的牵制。托儿所想重建道德的约束，却用错了方法。正如桑德尔在这本书的结论所说，问题的本质在于我们到底渴望着怎样一起生活。我们是不是渴望拥有万物都可以用金钱来买到的社会呢？又或者有一些关乎道德文明的东西是金钱根本买不到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钱买不到的东西：金钱与正义的攻防》，作者米高桑德尔，由先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